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朱冠來，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這個星期呢，就是西方文化界一件大事，就是著名的電影配樂大師莫里甘尼Ennio Morricone 92歲的高齡逝世。這位大師可以說是西方電影界配樂業之中的莫扎特，他的事業呢當然是內過莫扎特，很多莫扎特35歲就死了，他呢是橫跨超過半世紀，是意大利開始就跟一位意大利導演叫李昂去合作，跟住呢就跟這個奇連伊斯活就拍了一套叫做《獨行俠》三部曲，咁咧佢同嗰啲西開始喺西部片裏面嘅配樂咧，就令到全球當時眼前一亮。嗱 ，Morricone 咧，佢係一個意大利人，佢嘅電音樂藝術咧就好有意大利人民族啊嗰種咧浪漫情感，同埋咧再加埋一種奸詐，同埋咧就。亦都有佢嗰種氣派，你知喺意大利人咧，喺成個歐洲嚟講咧，係嘛？即係你同佢做朋友啊、交往咧，你又要防下佢少少嚇，逢約咧就必遲到嚇，但係用情咧就非常之 colourful 嚇，同埋咧生活咧極有品味。意大利嘅品味咧，甚至在平均法國之上。嗱，今晚我哋請到咧對電影音樂，尤其是呢位 Morricone 素有研究嘅朱冠來先生 Gary 你聽到呢個消息有咩感觸咧？ 其實真係好大嘅感觸，因為點解咧？首先就我諗翻起上一次我嚟光明頂嗰時咧，係七年前， 七年啦， 哇！咁就2013年嗰時咧，就係阿力都介紹 Morricone， 係啊， 同埋阿 Michael Lai 黎小田先生， 係啊，係啊，黎小田喺度啊。是啊， 所以今日坐返呢度呢，嗰個感觸真係非常之大。 是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就少一人。黎小田第一當日就喺個音樂室。 冇錯冇錯。 而家變咗個空凳。 其實可以講Ennio Morricone 呢，可以講話係真係除咗係喺意大利嘅歐洲，即係可以講話全世界好出名。佢個知名度可以講話係喺意大利，你可以問任何一個意大利人呢，佢一定識得佢。Ennio Morricone 等於好似我哋香港顧家輝同埋黎小田一樣。冇人唔識，我肯定。 香港人點會唔識顧家輝呢？係咪？ 冇錯冇錯。 係嘛？獅子山下呢點會唔識呢？京華春夢啊呢啲點會唔識呢？黎小田啊，你問我啊梗識㗎係嘛？ 所以我覺得好啱，即係 Ennio Morricone 可以講話係喺呢上世紀呢個世紀一個即係點講，佢就係最偉大嘅 真係 電影作曲家， 偉大。 佢嗰個喺嗰、那個作曲啊攞獎啊，係差唔多可以係全球之冠可以講。 同埋佢嘅音樂有好多隻係成仙，成咩咧？西洋300年古典音樂，即係拍到嗰一級嘅。即係我係指由巴哈，呢個韓德爾，至到莫扎特、貝多芬，一路到布拉姆斯、李斯特，到史特拉文夫斯基，史特拉文夫斯基一路到呢、這個保羅戈菲夫，一度係佢係承接人，同埋點解咧？因為佢音樂會傳後傳世啊，係咪？ 可能由於佢本身咧，可能喺係好早出道啦，咁亦都係喺本身佢有自己個固定樂底啦，好 strong 啦，咁變咗嚟講咧，佢嗰啲作品全部可以講係集商業藝術 於一成， 咁所以變咗有雅俗共賞嗰、那個嗰種感覺， 係即係將商業同埋藝術兩扣，咁你好多嗰啲咧配樂咧唔係唔好聽。譬如齊雅歌醫生嗰、那個 Morris Shaw 嘅 ，Morris Shaw 法國人嚟嘅，都好聽嘅，都流傳。不過商業味重咗少少，不過都唔係㗎。咁佢嗰只呢個沙漠驕雄， 嗱 嗰啲啊，係嘛？嗰個高度咪就係交響樂古典音古典音樂， 甚至 Message to India 咁樣。 係 Message to India 呢啲係可以用第一流嘅交響樂團波士頓或者呢個柏林嘅愛樂嚟奏咧，毫不失色，係咪？ 咁啊，呢个即系阿 Morricone 嘅作品咧，点样样耳熟能详，同埋点样触动嘅心灵咧？呢、這个廿年几年前一套戏《星光伴我心》啊，呢套咧，我谂好多人都听过噶啦。嗱，听过嘅咧，觉得熟啦。今晚就系讲呢位大师啊。即系一听到音乐咧，有画面啊！当唐林辉嗰套啊，嗰、那个作者童年回忆，同一个旧小镇嘅戏院嘅放映员嘅一段友情， 友情 系嘛？哇！即系意大利啲电影配好嘅，有佢拍过另一套《Melina》，西西里的美女嚟说，又系 哦，呢套系 系嘛？ 相当之唔错 啊！嗱，睇呢啲咧就系触动到。情感的深处、即是那种不只是文艺，是人世间的那种美好的事物，回忆啊，友情啊，是吧，更加上这个生命短暂啊，生死的沧桑，这些真是啊，哇，这些神来之笔，可以用音乐这么简单的 melody 表达到出来。 拿了一个奥斯卡 的 nomination， 不过在这方面其实Ennio Morricone 可以说是在那个前半生来讲可以说是那个运程不是相当好，虽然他在那个拿奖是最多，拿了很多个十一个十零个的那个意大利的奥斯卡，但在即美国奥斯卡来讲他真的比较是那个运程是差些少。八十年代嗰時第一套佢係喺七九年嗰套攞一套叫《天堂之日》Days of Heaven， 咁你都係攞咗嗰個係nomination， 但係始終都唔得。但喺八六年個 mission 咧就係、是、一套好出色嘅個作品。 羅伯迪尼魯做 冇錯，同埋 Jeremy Iron 嗰個佢話傳教士 係冇錯嚟。咁所以變咗嚟講嗰套戲 suppose 應該係可以好多人都睇好，應該係攞獎。 係啊， 但係好無奈佢嗰日係即係嗰次係俾咗係。Herbie Hancock 嗰個係Around the Midnight 攞咗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就佢係即係落有五次嘅Academy 嘅 nomination， 但冇一次中咗。 我諗呢啲啲荷里活大美國主義對歐洲有少少排斥啦、啊， 我覺 得直情係啦。好啦，廣告翻嚟再講。朱冠来你呢即是几十年研究呢电影配乐，即是全香港数你认第二冇人认第一。 千祈唔好咁 讲，资料呢真係熟下。 千祈唔好咁讲。 尤其是 Morricone 呢、啊、位大师，你有晒佢啲藏品咁滞下。 唔好咁讲。 哇，即係一套戏呢，我觉得呢华语片即係一个几唔细嘅缺陷，就是对于配乐呢比较疏忽。啊、即不是很重视，但我们看看西方电影尤其是欧洲，你看看过了几十年电影本身呢个肉身呢就没有淹没了，即是没人记得。但是那个音乐呢哇竟然呢是屹立不倒。 可以这 么说的。就是这些呢就是呢 Morricone 跑赢很多当时很多影迷喜欢的大导演。 你起碼六十年代嗰套三套嘅《獨行俠》啦，起碼到而家，我諗冇邊一個人聽完之後，你唔會即係記喺心度咯。 係咯，嗱，仲有咧，即係香港咧喺三十年代一個電視國一個廣告啊，鐵達士手錶，係嘛？前廣告大師阿朱家鼎先生拍嘅，曾經請過呢、這個。吴善年同埋 周润发 讲一个抗战嘅一个 空軍啊嗰段一分鐘，哇，那個影像都好犀利㗎。但係呢，如果唔係啊借咗用 Morricone 嗰個另一套文藝片嘅配樂呢，都唔會咁催淚啦。那個一分鐘嘅片段固然拍得好啦，係咪一句對白都冇啦，講咗呢對空軍戀人啊生離死別嘅場景，但係呢我哋今日仍記得呢就嗰句說話啊，不在乎天長地久啊，只在乎 曾經擁有。 曾經擁有啦，我哋聽重溫下嗰段嘅又係 Morricone 嘅音樂先。真是柔情万缕啊，即是想起那个朱家鼎先生那套铁达士那个手表里面的画面啊，真是变得经典啊。 23年后 这位 Morricone 你看到的人呢本身真是大师风范，非常之严肃啊，你真是估不到他音乐里面那个深海狂潮啊澎湃得咁犀利， 其實佢係一個好有個性嘅人，因為我諗睇我啲 interview 知道佢係佢唔學英文啦， 係所以咪咁可能俾荷里活啲人覺得佢串。 咁甚至乎佢係佢有個亦都有個係個即係所謂嘅性格，就係每一套嘅電影，甚至乎啲 concert 咧，佢一定要收咗錢先嘅。唔收咗錢之後咧，佢唔會做。即係點解咁講咧？我喺個即係換取本新書啦。是 In his own words, 他讲过，他说曾经有一个 concert 在1984年的时候叫 Symphony 这样，有三个巨人是 George Delahue、Michel Legrand 和 Ennio Morricone 一个 concert。 他们三个人在欧洲的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即是一个节目啦。那两位 Delahue 和 Michel Legrand 呢 at the end 是收不到钱。他们收了钱之后才知道即是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到现在是即是在他的 interview 来讲，根本他真的很有性格。即是觉得自己是我不需要卖你账，甚至或者是总之 是收了钱先后服务这 样。所以呢即是这里是劝天下苍生一句，是吧，做人呢串啊傲慢啊冇问题嘅。绝对冇问题。 Yeah. 你要有上帝赋予啊全球公认嘅才华。係咪啊，你好似 Morricone 收咗钱先。我去到荷里活我唔学英文。因为佢我唔需要学。我系意大利人。我嘅音乐本身就系最佳嘅 language。你俾影像我睇得啦。 Exactly. 你俾影像我睇，你就嚟 搵我。你搵我，你搵我，然后你放段电影同埋俾个剧本我睇，我睇完我自然会作。喂，咁样仲好喎、啊，系咪？因为咧，佢睇画面同埋睇嗰啲人物性格嘅时候咧，佢就系因为唔识英文，佢纯粹由嗰个影像 嗰個 level 咧係去度嗰啲音符啊，唔需要俾對白同埋咧嗰個英文個文字嚟 block 咗。嗱呢啲直接啊，即係唔需要有一個中間有一個 medium， 係咪？咁所以咧就。唔怪得咧，套套配出嚟都咁有 feel。 所以 Morricone 喺 Academy Award 咧，佢可以讲话好迟先至攞奖啦。咁、但系问题倒翻转嚟讲，佢而家亦都喺 Academy 咧系 mark the history， 即系已经系做咗个前无古人噶啦。因为点解咧？嗱，佢喺七十八岁先攞嗰个系嗰个 Honor Award， 跟住就喺 终身成就， 系七十八岁喺八十八岁就攞翻呢个本身个 Academy Original Score，即系最佳原作配乐。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喺嗰个电影乐坛嚟讲咧，系无人能及。反而而家系变咗系得佢唯一一个人系攞咗足成Honorable Award 啦，同埋嗰个 Original Score。咁所以变咗嚟讲，佢系真系冇人可以系可以即系赢到佢。 所以我始终都觉得好嘅音乐必定系能打动人嘅心灵。同埋引起共鸣，呢啲叫做好嘅音乐， 系咪？ 所以即系 Morricone 咧，需要用一个所谓一个时代嘅逝去，因为太俗啦，系啊！哇，即系你睇翻佢啲音乐咧，一谂翻起嗰啲电影咧，我谂同佢拍过嘅导演啊、编剧都会以曾经咧同佢同行一段生命为荣嘅。 Smart 通知，全港覆盖之广。 咁啊 ，Morricone 咧，佢早年咧喺意大利出世，罗马。 罗马冇错， 佢嘅父亲都系一位音乐师。咁咧，佢十几岁咧就喺意大利嘅音乐学院读音乐噶啦，所以佢一世咧系一个音乐人。嗱，佢成长同埋读书嘅过程咧，意大利系法西斯统治。嗱，呢个咧先撇除政治嘅是非。嗱，点解 Morricone 佢下半世嘅音乐系咁硬正啊？我觉得是跟他早年法西斯统治时代的意大利那种严谨和刚硬是绝对有关系。 你说得很对，因为为什么呢？就在那个年代的 composer， 因为他经历过二战。 经历过。 所以变成他的作曲的经验和那个履历和那个人生的建立 是比一般人多很多很多。 即是文章一样。嗰首詩詞寫得好，或者佢個文字好，因為佢早年讀過博博齋。O K， 博博齋嘅教育咧，你用今日嘅眼光嚟睇，好多好似好多批評，但係人哋個基礎打得好， 打得好。 你聽 Morricone 九十幾歲，呢啲係二十世紀嘅人，佢係經歷過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亂，所以嗰套《西西里美麗傳說》嗰套電影俾翻佢去配。哇！真係 可以講話係 佢講裏面一個傳奇嘅美女啦，係咪？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嘅時候嗰、那個遭遇啦，係嘛？哇！真係哇，揀啱人。 佢作曲真係好犀利，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年可以作20套戲，平均一年20套戲， 係多產。 係多產，多產真係有質素。咁同時咧，佢喺66啊，同埋70同72呢三年咧，都超過20套一年嘅，咁所以平均佢每一年有20套戏咧，系唔系好多嗰啲 film musician 可以做到？ 系啊， 完全唔系真系一个咁。 同埋冇一套系敷衍噶噃， 可以咁讲，完全唔系敷衍，可以讲话系有翻咁嘅份量。 同埋佢嘅电影类型啊，好丰富， 好丰富。 嗱，当年佢即系可以讲话成名之作咧，就系、是《独行侠三部曲》，系先有音乐，后有电影嘅。我都记得嗰三套戏咧，喺60年代中期啊。在香港的纽约上映《独行侠连环夺命枪》《独行侠江湖伏霸》 《独行侠》 《独行侠》呢仲有咩 决 斗地狱门三套是吧都是麒麟医师做啊哇那时真的即是音乐呢是配西部片那种 Arizona, Nevada 那些咁嘅仙人掌 啊一片黄沙啊哇上面飞两只鹰啊噔噔噔人未到啊声势先到啊真又是那些音乐呢留低同埋跟住就阿麒麟医师活咬住條草或者支煙嗰、那個大特色，上面四川昆劇場 咪小旋风文次郎啊， 都系 唔系都系过家嘢咯，唔知边个影响边个啦，因为呢、這个后来啊呢啲电影都系啲作者啊互相控告啊话抄袭啊嘛，后屘有一套唔知俾黑泽明告啊，告啊呢个李河吓话咧佢抄用心拍，结果导演赔钱咧就啲钱咧收唔到。我即佢自己份人工赔出嚟变咗白做，咁Morricone 嗰份梗系代到啦。嗱，你都知咧，点解佢咁 concern 钱咧？好简单啫，系嘛？因为呢个行业 真系需要，佢系即系要系 earn for living， 佢真系要 family。 音乐家全职，你估咁容易咩？嗰阵时个版权咩都唔系冇嘅。冇咁冇收得咁多啦， 咁所以 that's why 佢嗰時個年代咧係用嘅不同嘅化名作曲，係用咗即係譬如Dan Savio 啊、Leo Nichols 啊，係佢個化名，不停喺六七十年代作咗好多好多嘅電影。 係咁啊嗱，你唔好以為佢淨係拍作文藝小品、恐怖片都得，有一套 嗰個情色片佢都有。 色情片都有， 系啊，冇错，好犀利啊！所以变咗嚟讲，佢系无论系即系爱情啦、经律啦、科学啦，你讲嘅 万能， 万能可以讲真系 莫扎特。喂，佢都系莫扎特，佢六岁就已经作曲啦，细细个系嘛，即系呢啲神童嚟，天生去食呢碗饭。咁咧就你都有睇过《驱魔人》啦，第一集就当然出名啲啦，但第二集嘅《驱魔人》揾佢作曲。即系嗰个女主角大过咗 ，Linda Blair 啊 ，Lin 叫 Linda Blair， 连达伯利亚，即系第一集里边，哇呢套戏又系好嘢，你见唔到鬼，一开头已经吓死人，一个考古学家去到伊拉克喺一片风沙里边咧，突然间掘出一个符号啊，哇，即系嗰个第一集系嘛，咁啊呢个象征呢个魔鬼破土而出，到最尾咧嗰个老神父啊同佢同归于尽。但是呢呢场正邪之战胜负未分啊，一路到今日是不是正邪 未分 是胜负未分。但我哋听返下佢呢位 Morricone 喺驱魔人第二集里面嘅恐怖片转咗将一个恐怖片嘅配乐係提升到喺经律里面有浪漫啊，听听。出一番境界，唔怪得咧晚年咧，佢个晚年咧，鬼才啊 Tarantino 都要请翻呢位 uncle 出嚟帮佢写写乐啊！ 亦都喺讲话喺最近嚟讲，系佢系喺佢阿 Morricone 喺前戏做 有到出到唱即系 CD 啦，系60年嘅 60 of music 啦。佢专登即系本身阿 Tarantino 系阿 Morricone 铁粉嚟嘅，咁佢专登喺英国嘅 Abbey Road 嘅 studio 啦，好出名，全世界好出名嘅 Abbey Road 系。 咁亦都系你知 Beatles 喺嗰度出名噶啦。咁请咗对 orchestra， 请咗对乐队， 咁做一个花絮，DVD 嘅花絮摆埋落去 CD 度，当一种。对啊 Morricone 种嘅敬礼尊敬，咁所以系好难得噶，咁所以 Morricone 都好感动，因为问题你知道 book 个 studio room 完全系好贵好贵，同埋请埋咗一对 orchestra 嚟讲，完全系好重皮来讲 系，哇！即系呢种擦鞋系高级，即系两个才华不凡嘅人啊。之间啊嘅情感交流，同埋后辈对长辈嘅衷心嘅致敬，系咪？ 可以咁讲呀， 系嘛？所以即系香港嘅年轻人咧，如果又话讲移民啊咩，即系我希望佢哋咧，除咗政治之外咧，嗰啲文化通识增加少少。如果你又话移民去英国啊咩 BNO 啊，咁你平时你同主流社会嘅人士交流啊？你冇嘢同佢讲，唔通讲嚟讲去都 Hong Kong 咩？啊 ，Bruce Lee 咩？系嘛 ？Chinese food 啊咩？呢啲唔得噶，要咧英国文学 嘅啊 ，Shakespeare 啲， 唉，要 Shakespeare 又要 call 得几句啊，系嘛？即系呢个 George Orwell 又可以念得两嘴啊，啊，同埋呢个英美嘅电影经典啊，又要啊记翻几套古仔啊，系嘛？同埋，我去到意大利啫。即刻一坐低喺罗马嗰啲唔知企喺边度咖啡座啊！我惊佢走嚟当我系啲大陆嗰啲洋股，你知啦，督数啊！ 哦， 明明一杯 espresso 咧，你应该收5欧罗咧，你知去罗马嗰啲地方可以怼到你20欧罗啊！意大利佬咁衰，咁啊同佢讲，Ennio Morricone， 哦， 哇，当堂即刻咧唔 serve 啊！坐底同你讲边套边套边正，咁到最尾咧，佢俾张单你咧，吓、啊、不但咧系收得老实，仲分分钟俾咗个 discount 吓、啊。如果唔系咧，贼佬嚟嘅你 真系。其实讲真，你去到意大利，个意大利人咧一定识 Ennio Morricone， 系一定 识。 系 当然你问啲系比较有翻上下即系。嘅年紀人，你都問啲細路仔，可能真係唔識，但問題係一般人講70%或80%一定識 M。卅零歲你睇 Tarantino 一定識， 都識埋噶啦。 笑傲江湖，光明頂。 好嘅音樂咧，不但將人生嘅記憶留住啦，譬如話啊，即係尤其係 Morricone 嘅電影咧，好多係佳作啦。佢、音樂一聽翻咧，你就會諗每一個人都諗起自己嚇喺嗰套戲上映嗰年，你係做緊啲咩事嚇、啊？啊，電影係學生啊，定係啊一個即係高中生嚇？啊孭住个书包吓，喺纽约啊豪华睇西部片，喺嗰个音乐咧留喺个脑海啊，所以个音乐啊嗰个魅力啊喺呢处 系咪？我又唔成日讲本身电影嚟讲，即系音乐，真系一个好奇特嘅一个艺术，可以咁讲。嗰种文化系根本系好多人忽略咗嘅。所以變咗嚟講，我都希望有機會，即係啲香港人又好，或者係啲樂迷，希望盡量去欣賞電影音樂，佢真係可以去獨立去欣賞。 咪好嘅電影睇幾次啊？嚇、啊，睇一次當然睇個戲本身啦、啊，再睇嘅時候再睇戲嘅細節啦、啊，啲道具啊、蒙太奇啊。第三次可以係眯埋睇到一半，眯埋眼專聽音樂，係嘛？幾時嗰啲音樂起？再擘大眼睇呢個情節去到邊度？嚇！即係呢啲音樂大師係而家咧有一位咧就我諗都未到 Morricone 嘅程度，但係都有機會就係、是、法國同希臘混血嘅呢位Alexandre Desplat。本來好似舊年嚟 香港，可惜佢病咗。 病咗就取消。 取消咗，我自己本身都買咗飛。 你買咗飛啊？ 買咗飛，但係退飛。 Morricone 就兩年前喺倫敦係咪有一場90大壽嘅 concert 啊？嗰次阿 Gary 你都叫我話俾我聽啊，係嘛？唉，嗰次真係 因事咧就去唔到嘅，如果唔系咧，嗰次都应该去嘅，贵贵都要听，你要喺现场听先得。 但嗰时佢已经企唔到身做指挥，坐咗 一定要睇个指挥先得。 系啊，所以讲翻啲好奇怪，佢喺有一年系喺2003年，我记住应该2003年，佢本身可以系喺点样讲系喺去赤喺台北。同埋喺北京度咧，佢係 各開一場 concert， 咁、但係問題咧就唔知點解係香港就係冇咯，咁所以變咗嚟講係一個好 點解 喺上海台北喺2009年上海台北， 原因 但香港就係冇咗，咁所以變咗嚟講唔係話咧可以有機會。邀请埋去一个 Asia Tour， 唉，即系呢个失主教， 所以变咗一个好失败嘅。 咁最后咧，我哋送别呢位大师，即系用佢心爱最中意嘅一首作品。哇，呢首咧，我谂你都一定听过。好多电影最初咧系1975年尚保罗贝蒙多嘅一套咧法国嘅警匪片， 系冇错。 跟住咧，后来用多好多次， 系冇错。咁呢套音乐系好特别，因为系可以有两套电影同埋两套嘅英国嘅电视片集咧，系爱做配乐嘅。 系 Kelly 有个戏叫Magdalena 啦，咁81年就两套 fashion 啦，跟住喺81年 呢套戏咧 ，Times of David Lloyd George 嘅， 一定要喺屋企将副 HiFi 开到最大。好啦， 赞成。 今日真系送别呢一位大师，就系佢嘅名作叫《痴迷》。 午夜12点。